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从出生到衰老，从哇哇啼哭到会心一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是记录普通人瞬间的精彩。他们在光影之间感受着时间的力量，在人来人往之中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本期职场帮帮团为您讲述摄影师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个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瞬间的精彩，是什么呢？就是摄影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康爱静。爱静你好。 你好。 爱静，有没有统计过，从进入工作单位到现在，您按下了多少次快门了？ 啊，这可数不清楚了， 数不清 太多了，无数次了得。 啊，或者是说你给多少人拍过照片，这个有统计吗？ 这也没统计过。这一天接触顾客，怎么也得，要是周末的话，怎么也得三四十份、四五十份，一个就以家庭来统计啊。那要人数的话，就更多了。 可不可以这么说？走在大街上，可能曾经你的顾客认得你，但是你已经不记得他们了。 是有一次特别巧，去那个带孩子去公园玩嘛，然后突然就看见旁边有人叫我，说：“哎，摄影师，摄影师。” 来帮我拍一张。 我以为让我帮人照相呢。 对。 然后他说那个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他说那个你给我们孩子照个相，然后把孩子一抱过来，我可能哦确实是有点印象，确实给他照个相。说那个太巧了，那个我们当时带着孩子就是您给我们照的相，您在公园再给我们照一张的。 这个免费了吧。 这就免费了。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机会做摄影师，对吧？ 对。 哪怕是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过来说，来您帮我们照一张。那您在路上也被无数次邀请过吧？我想 肯定会。 拍完之后，人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反馈啊？ 肯定有。因为我照的时候吧，肯定是多角度的，不像人家帮着照就 对对对，就在这位置按这个就行了。 哎，对对对。 您不是？ 对，我是可能就是职业习惯，就是照个全身的，照个半身的，在旁边再照两张就给人。 旁边人们有完没完，这个路人怎么这么热心。那你照完这么多的这个角度，最后人家看到之后什么反应？ 看到以后说哎呀真好，还是赞扬比较多。 啊，你心里什么感觉呀？ 心里头 我就是干这行的 啊。是。 能不好吗？不收钱也得专业是吧？ 是，有时候叫我们家人帮着照，我说我来吧，我就给抢过来帮着他们照。 哎，我听说就是有些大厨哈，就是特别就是那些星级大厨什么的，在家里都不做饭，是吧？您这个天天上班就按着快门，这种到外头还帮人照相，你心里不烦吗？ 其实还是 因为爱摄影， 嗯， 这个摄影当成爱好，然后又把工作、嗯、把爱好当做工作，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嗯， 每天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嗯， 就不觉得烦了、 嗯、啊。这个反正也挺累的啊。 嗯， 现在您的主要工作是给什么样的人拍照片？拍什么内容的照片？ 嗯，现在范围比较广，小孩的、婚纱、合影、全家福、肖像。 嗯 啊，各个艺术照， 嗯， 各个领域都照 啊，就是来了， 嗯， 说一需求， 对对对， 然后呢，你们都配合是吧？刚才您说的这基本上每一类都有每一类的这个创作方法，对吧？ 对， 包括跟顾客交流沟通的一些技巧。那您曾经遇到过的难度比较大的啊，这个创作作品是什么？还记得吗？ 那就是拍摄儿童了， 小孩、 啊、对，小孩 多大的小孩啊？ 其实两三岁的小孩是。最不好拍的， 嗯， 他是懵懵懂懂的阶段，要说懂事儿吧，也懂点儿；要说大道理也不懂、 嗯， 也不会太听话。就是这种的小孩儿，再加上可能家里头还没上幼儿园之前就比较认生，但看见陌生的人就胆子比较小，比较往后缩， 嗯， 就是这种小孩儿是最难照的。 嗯，是给他照单人的时候是吗？ 对，单人的艺术照啊。那个肖像啊， 嗯， 都是比较难的。 嗯， 他有时候小孩根本就不下家长的身儿，就不必须让家长抱着，自己坐那儿就不坐。 嗯，照小孩单人照，一般他是坐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 啊，对， 台子上是吧？ 对， 或者是座位上哈。 对， 家人是不是在后头可以扶着一点，还是怎样？ 就在旁边扶着， 在旁边扶着。 对， 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不会配合。 对。 啊、嗯，那怎么办？你们有什么高招？ 这时候就索性先别照了， 别照了。 对，让小孩下来，就在地上让他自由活动。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着玩具啊， 嗯、 拿个小车啊，就跟他一块玩，干脆就坐地上跟他一块玩。 嗯， 把车推过来，你把车推过来，就互相这先熟悉。 嗯， 然后慢慢的跟他接触的好了，尤其是你得用小孩的语气跟他说话。 嗯， 就是跟他耍个赖呀、啊。 嗯。 撒个娇啊！ 啊，跟小孩撒娇。 对，你的玩具借我玩一会儿。 嗯， 我把我玩具借你玩一会儿。他说他不行，为什么不行啊？那个，你怎么那么抠门啊？你借我玩一会儿，就是一撒娇一耍赖。你一看，哎，那小孩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小孩跟我一样，他就愿意分享。 这小孩有点大，这个是不是女摄影师占优势啊？嗯， 对，稍微占一点优势。 哦， 嗯，尤其是跟孩子沟通的这个情况，有的小孩一进来看见男摄影师 就哭、 哦、所以那时候男摄影师就请出去了。 哦，嗯，在给小孩照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这个抓拍也很重要。 对， 要不然他马上就又走了，那个表情是吧？ 对对， 这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吗？ 嗯，原来练的时候有师傅教，就说小孩要乐还没乐的时候，这就应该摁下快门去了。摁快门的那瞬间，他的笑容是占到最大的。等他看着他笑了，你再摁，那时候笑容已经都收回去了。 哦， 嗯， 那怎么判断他要乐没乐？ 那就是看凭经验了。 嗯、 一看那个小孩那表情稍微要咧了，这就是马上就要乐了。 嗯， 然后再加点声音上的引逗啊。 嗯， 有的那个家长都说你们那就嘟嘟嘟那个家长都学不会。 什么嘟嘟嘟？你来学一下。 就有的那个小孩看我这儿嘟嘟嘟，他一听这种奇怪的声音，他就注意力就到这个声音这儿了。 嗯， 就好多这种声音的什么。 哎呦，您跟我学学，我还真第一次听到。 就是什么嘟嘟啊，什么滴滴呀、啊，就好多有各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口头禅，尤其是要是白天的那个小孩、 嗯、 白日的小孩，因为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别的他看样子什么的，他只有一米之内的他能看清楚，一米以外他都看不见，所以得特别近的跟他交流。 嗯，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叽叽叽叽叽，嘚儿，就喜欢这种声音。 啊、 嗯、基本上一有这种声音，白天的小孩是最容易逗乐的。 哦，这是百试不爽。 对，就是我的口头禅是这样。 哦，那大一点的呢？ 大一点的就是有的那个喜欢捏响的玩具。 嗯， 就比如说已经乐了，但是他看的别处，这时候捏一下响，他 带着笑容的表情往你这边一转，这个时候正好是最自然的。 带着笑容转头， 对， 那一瞬间， 对， 他就留下来了。 对，有时候他是跟家长笑得特别好，但是他扭着头，看，因为家长在旁边嘛，这时候你就是出点奇怪的声音呢，你拿个玩具捏个响啊，他就直接一往这边一看，就记录下来了。 给孩子拍照，除了笑，可能也有哭的瞬间吧。 对，其实在我来说，什么皱眉呀、撅嘴呀、抠鼻子呀、有时候揪耳朵呀，这些我觉得有时候比笑容更珍贵。 童真无邪嘛。 对，有的那个表情转瞬即逝。还有的那个神态特别好，眼睛往上一看，那个眼神是平常有的那个父母都说，哟，我们家孩子真好看，我都没觉着，在家自己拿手机照，毕竟肯定是跟那个摄影师里头不一样。 有没有在你们给小孩拍照的过程当中，小孩出状况呢？比如说拉尿、拉粑粑了？ 有，肯定有。就尤其是白天的小孩，家长说想照一个光着屁股的。然后照着照着，可能一解了尿不湿，比较放松了，直接就滋出来了。这时候直接就给照上了，这精彩瞬间，这个父母直接给放一个相册，放一个那个放大的。 哦，您给我描述一下这个图， 就是 当时您在干嘛？ 当时就是在照相的，刚把那个小孩脱光了衣服搁在这儿，然后旁边那个引逗的师傅正在逗呢，逗完了以后乐的还挺好，结果一放松，直接就滋出来了。然后就直接就把这个瞬间给照起来了。 就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准备好的。 对，一直都是端着相机一直在准备。随时他的表情好就拍。 哎呀，这个跟小孩拍照确实我觉得不是像给大人拍照那么简单，是吧？刚才您说的这些是这个技巧方面的。还有就是体力方面的。对吧，听您说这个趴着跪着是吧，当然还有站着。不同的变换姿势。那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不舒服的吗？就你们这行有职业病吗？ 职业病主要是颈椎吧。颈椎还有腿。 腿。 腿就是给小孩照的时候有时候蹲着呀跪着呀有时候还趴着。这是对腿的损伤比较严重的。 有点像这个五项全能哈。那这个蹲久了趴久了那个腿是哪块，膝盖还是哪不舒服？ 膝盖和这个膝盖窝，有的同事就是这个膝盖上那半月板积水、挺严重的。就是因为经常照这个小孩趴着跪着蹲着的。 那照什么样的类型的照片可以缓解调节一下呢？ 照大人的就稍微好点。 照大人的 能站着。 好，照大人的我觉得大人懂事儿了啊，可能事儿更多。 从出生到衰老，从哇哇啼哭到会心一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是记录普通人瞬间的精彩。他们在光影之间感受着时间的力量，在人来人往之中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本期职场帮帮团为您讲述摄影师的故事。 艾静呢有一个过人之处啊，他是那个去年举办的北京市劳动技能大赛这个摄影师组的这个项目当中的冠军啊。在您参加工作之前，您对于这个职业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时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工作呢？ 当时选这个行业也比较凑巧。就是高中的时候看了一个杂志，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外国摄影师的一篇那个肖像照。然后我从这个肖像照上看见一个满脸沟壑的老人，然后表面上很沧桑，但是眼神特别的锐利，特别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就是能从他这张肖像照上能看出这老人肯定是有故事的，你还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故事。当时是高中嘛，从来没对摄影有过什么研究啊什么的，就是特别惊讶于能从一张肖像照上看出这么多信息来，我觉得摄影真的是特别的深奥，特别的奥妙。我就想继续探索，所以考大学的时候就报的摄影专业的学校，继续深造，就学习。 也就是说，一张图打开了你的兴趣之门，也打开了你的这个职业之路。 对。 在后来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试着去创作当年的那种类型的照片？ 是那个老想着那幅图片，那个图片，就是，也想这么创作，但是老觉着就是缺点什么似的，就是没有那张照片那么震撼。 嗯， 不光是拍那个老人，也拍小孩啊， 嗯， 年轻人啊，就是想从个人的那个肖像照上也能看出来这个人有什么故事，或者是表现他的这个最精彩的那个神态展现出来，也是我追求的一部分。 嗯，您想拍出照片背后的故事，想拍有故事的照片。 对。 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几幅您觉得还不错的作品吗？自己的。 其实自己的作品应该都挺喜欢的。 嗯。 但是呢，看每幅照片都觉得有瑕疵。还能再调整，就是每幅都是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嗯 嗯，然后其实有一幅是那个照的高调的照片，就是白色背景、白色衣服，然后人物的那个头发，比如说黑的嘛，尽量的，比如戴帽子呀、戴白围巾呢，这一幅照片全是白的。 哦， 啊，这叫高调。但是呢，高调作品不是纯白一片白，该有的层次也得有，比如衣服上的褶皱。也能看出来这是高调比较高层次的。然后我拍了一张是一个女孩穿着一个白毛衣，戴着一个白帽子，然后白背景，那张是我比较满意的，就是从女孩的神态还有服装搭配、姿势造型还有光线的运用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幅。 嗯，那您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当时做了什么样的构思设计和准备？ 其实当时设计的时候想的挺好的，灯光怎么摆呀、人物怎么样啊，都设计的挺好。 嗯， 但是一到拍摄的时候，就觉着老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效果，出来以后不是那种效果，然后当时就反复的变换灯光，改变机位，改变灯位。然后最后试了得有这一幅作品拍了有一个多小时吧。 啊、哦，就是理论上的， 啊， 设想的都很好，是吧？ 对。 用什么样的光啊、包括这个角度， 对， 是吧？等等，但最后实际不理想。 对，就是其实摄影还是得反复的练，反复拍， 嗯， 就是达到这个，你看那灯的指数，看那快门的光圈速度，快门就能知道这个曝光大概是什么样。 嗯， 就。应该是达到这种效果， 所以就是反复折腾了一个小时 啊。对， 那位模特呢？那位对象呢？ 模特最后还算，因为是认识的朋友当着模特、哦，后来反正也比较累吧，辛苦。 他也腰椎颈椎不好。后来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无意当中，还是说每一次试最后挑选出来的一个？ 是从每次试的。挑选出来，因为我想要的是背景也纯白，然后衣服帽子什么的都特别白，但是又有层次。 嗯， 主要的其实曝光什么的之前刚一开始照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 嗯， 但是就是衣服上的层次啊，然后肩膀上的线条啊什么的、都没特别理想。 嗯， 所以就是这个反复试了好多次。 嗯， 最后还是成功了。 在你们给顾客拍照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顾客觉得不错了但你们觉得不行的时候？ 哎呦，就是照了几张了，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再照几张，然后顾客说那个就这样挺好的了。 嗯， 我说再多照几张，您选择的余地不是大吗？他说那个这已经挺好的了，已经照的我最好的一张照片。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其实可能也是职业习惯，老觉着人家顾客来了花钱了就得给人对得起人家、给人照一张你自己本人最满意的、角度表情最好的，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嘛。 哦，这个创作确实也是挺累心的一个创作，是吧？没有达到自己满意那个感觉，总觉得不太舒服。 嗯 嗯， 自己可能也比较追求完美嘛。 嗯， 就是老想做到最好。 嗯， 就是老继续的不断的努力尝试，但是就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做了， 心里的就觉着问心无愧。 嗯， 甭管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只要努力了就行。 嗯，刚才您说拍了一个多小时，摆了那么多的姿势，包括调整那么多的参数哈。 嗯， 最后会把这些参数会记录下来吗？你会做一些这样的资料的这个储备工作吗？ 啊，会，我写上当时的光圈、快门，还画一个灯位图。 嗯。 然后以后在创作别的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当参考。 嗯嗯，这样的图您积累了多少呢？ 嗯，基本上每幅作品创作完了都得留这么一个资料。 在日后的创作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嗯 嗯，也给自己以后跟回忆似的，当时看见这是照片这个灯位图， 嗯， 就能看想起当时拍摄的一些场景。 这是你们老师要求的吗？还是说店里的一些老师傅他们也会这么做？ 啊，没有，这是我就是自己就是想，其实就是留一个回忆。 嗯 嗯，也是想留着以后看看啊什么的，回忆一下。 嗯， 自己一个习惯。 嗯，刚才说的是在技术上面哈，反复的这个琢磨， 嗯， 然后呢不断的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在拍人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人物本身的故事和他当时独特的表情打动你？ 嗯，那应该是就是有一次照母女两个人合影。 嗯， 然后只有母女，然后母亲呢比较岁数比较大了，怎么也得70多，快80了。 嗯， 然后女儿呢，带着母亲来照相，本来是想给母亲照一张单人的肖像。 嗯， 啊，留着，然后结果当时一聊，我说您还不跟母亲合个影？ 嗯， 然后那个女儿一说，对呀，干嘛不合影啊？ 嗯， 然后两个人就坐在那儿，然后一开始比较拘谨。 嗯， 但是就跟他们聊天啊，我说干什么工作呀，母亲平时在家干什么呀，就直接那么聊， 嗯， 聊着聊着那母女俩聊上了。 他们俩聊上了。 嗯，啊，对。说那个那天你怎么着，那个母亲说那个那还不怪你怎么这个那的，这俩人就聊上了。 哦， 聊着其实也是开玩笑的那种，然后一边聊呢那母亲还乐，捂着嘴偷着乐，那时候我就夸一下就把这个照片给照下来了。然后当时他们俩看照片的时候都说，哎呦，这个照片抓得真好。我说这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故事，你们俩之间的生活，你说摆在家里头一看就能想起这个特别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就像在家里抓拍一样的 感觉。啊，对对， 嗯， 特别自然那个。 好，以后我们去照相都不先坐那儿，先聊一会儿。 对，其实聊天的过程中，照相是最自然的。 嗯， 你要什么摆的，什么脑袋往这边点儿，脸往这边点儿，那时候其实是摆拍嘛，就特别的不自然。 对， 越有的那个身体肢体语言不太发达的那个，一摆完了就僵那儿了。 对。 根本动不了 啊！哎，碰到这僵硬的顾客啊，你们怎么给他缓解缓解啊紧张的情绪？ 主要还是靠聊天。 你跟他聊， 对 吗？ 对，就是半开玩笑的，坐在那儿，表情那么严肃。我说您上这儿开会来了？ 啊， 我说这儿可没有这个会议室，他就有可能就乐了。 嗯， 然后一会儿再聊会儿别的什么那个，我说您干什么工作呀？啊，平时都有什么那个兴趣啊什么的。 嗯， 一聊有时候像女士有孩子的这种比较更好沟通，聊聊孩子吃什么奶粉的。 嗯， 啊，平时都上哪玩去啊，有什么活动啊，这个所有的女性啊，就母性，这个母爱真的是挺伟大，就是再僵硬的顾客一提到孩子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 哦， 就放松了。嗯，啊，这看什么人聊什么啊，老公，老公， 气不打一出来了就。 对，这个比较僵硬的男士，要是旁边有同事的话， 嗯， 就跟同事一块开个玩笑啊， 嗯， 氛围也能轻松一点。 啊，嗯， 就是要碰着自己来的，那就只能干聊了。 干聊，这个技能你是天生就有啊，还是后天培养的？ 没有，都是后天练。其实我挺不会说话的，就是一开始， 嗯， 尤其上学呀，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比较内向，都不爱聊。 嗯， 谁跟我聊什么， 嗯， 我也哼哈的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从出生到衰老，从哇哇啼哭到会心一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是记录普通人瞬间的精彩。他们在光影之间感受着时间的力量，在人来人往之中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本期职场帮帮团为您讲述摄影师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康爱静，请他来聊一聊记录瞬间的过程。爱静你好。 你好。 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要想做一个好的摄影师，技术方面是一回事啊，和人沟通这个同样重要。 对， 要不然也照不出好的作品来。您说您在上学的时候还稍微内向一些哈、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那么进入工作当中能把自己的这个性格改过来吗？很多人也遇到这个问题啊，说我现在不会和别人陌生人打交道说话。哎，您给我们分享分享您的这个体验和学习的过程。 其实说性格改变应该是改变不太了的、就是内向的人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这个沟通方面跟人为人处事这方面还是可以学习的。一开始就是多听老师傅跟别人是跟顾客是怎么沟通的，先学照猫画虎嘛。老师傅聊什么你也聊什么。慢慢的，但是后来呢，根据跟那个顾客沟通，比如说刚一来的时候咨询的时候就先跟他聊，您有什么需求，你喜欢黑白的，喜欢彩色的，喜欢全湿的，喜欢特写的，从这些方面也能这个表现出来顾客的是什么性格。喜欢全湿的那肯定是比较有自信，对自己身材呀各方面比较有自信的。 就在聊之前先琢磨。 然后要是特写的呢，肯定是在家就什么自拍呀、什么的，这个比较 自恋的。 再从什么，就是还是每个人聊的那个切入点不一样。要是老人呢，就是您喜欢那个坐着的、站着的，或者侧面一点的、正面一点的，都是先事先的跟顾客先沟通一下。有的那个人就是特别的信任我们。就是你都交给你了，你给我照吧，怎么着都行，你完全配合。有的人就有自己的想法，这时候呢，就是我就先跟他沟通，说您是喜欢自己的哪半拉面脸。有人有人说我就喜欢左边、左边脸在前边，有人就喜欢右边脸在前边。这时候其实我刚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出于职业习惯， 你也先看看那半拉好看 啊。对，我不是看哪好看，我是看脸型。有的人基本上脸都是一边大一边小，因为他嚼东西就老使一边嚼。 你看我哪边大哪边小。我看看啊，看你说的对不对啊。 您就是这边拉脸小，这边拉脸大。 哪半拉左右？ 左边。 左边 脸小。右边脸大。 那我是用左边嚼东西多，还用右边嚼东西多？ 你用左边嚼东西多。 恭喜你答对了，这个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就是进门先观察这个，什么眼睛一大一小的，啊，鼻子直不直，然后这个脸型哪边好看， 嗯， 然后我就先问顾客。我说您觉着您哪个角度比较好看？ 嗯， 角度，然后顾客就说，比如说我喜欢我左边拉脸， 嗯， 如果跟我判断的是一样的，我就会夸他， 嗯， 我说您太棒了，您是跟那个专业，跟我们专业的眼光是一样的， 嗯， 您比较了解自己什么的。顾客一听，哎呦，还挺高兴，这时候他进入状态就更快。但是要是跟我判断的不一样，我就说，我说，我两边角度都给您照一个，一会儿您上电脑上去看看去，哪个好您就要哪个。 嗯。 然后照完了以后呢，我会跟着顾客一块儿去选片，然后就给他讲哪个角度能表现他的神态， 嗯， 哪个角度反而把缺点给扩大了。嗯，最后顾客还是大多数都是选择那个我给他选的那个角度。 啊，嗯。首先是我们用专业的方式跟对方来沟通，然后呢再用这种日常的交流的方式来让他们放松。 对。 最后呢达到一个完成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里面我想还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啊能够练就的啊。 嗯。 在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老师啊或者同事给你帮助是比较大的？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在总店的那个儿童的那个屋，然后就跟，其实也没有说固定的哪个师傅都带你，就跟着所有的师傅都能学，师哥师姐也能学，就是看看他们的，就是取长补短嘛， 嗯， 看看他们有什么优点，在照相的时候有什么闪光点都可以借鉴过来， 嗯， 然后随后调到这个新的部门以后，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中国照相馆的特别老的一个师傅也调过来了。哎，我当时就特别高兴，我说终于能找一师傅系统的学一下了。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我说我要跟这个老师傅调的一个班，然后我就跟那个老师傅学，他只要是一进屋照相去，我也跟着进去，我就帮着弄弄灯啊，拿个椅子呀，帮着打下手，然后老问了那个师傅说，那个您这灯为什么搁在这儿？您这灯为什么又转了一下啊，什么时候摁的快门，应该是那个怎么跟顾客沟通，就是老这么问。那师傅一看我这么喜欢摄影还那么好学，就索性就收我为徒了。嗯，啊，我这师傅是中华记忆技能传承大师啊，刘志清，是在中国照相馆也是特级大师。 嗯 嗯，啊，然后从此以后吧，就能稍微系统的跟着老师学习，但我觉着对我帮助真的是挺大的。 嗯， 因为你就比如说摄影技巧技术到达一定水平以后，你就老觉着是缺点什么， 嗯， 没有那么一个提拔你的那么一个人， 嗯， 这时候师傅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就能让你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 嗯，哦， 就是那种感觉。 能给我们介绍一个这样的经历吗？ 啊，就比如说我在照一个顾客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刚跟师傅在一块儿那个拜师，然后照完了以后就觉着这个人的神态其实挺好的，但是老抓不住他那个最精华的那一点，老觉着眼神没有那么亮。然后这时候师傅呢也在后边看着我怎么照，但是一直都没说话。然后我就回头看了眼我师傅，我说那个能不能怎么能让他眼神亮一点， 你屁一下吧修一下吧。 然后师傅就说你看看你的灯高低。 哦， 我回头一看，哦，后边的中间灯太高了，我把中间灯降下来以后，那个眼睛的眼神光就出来了，眼神光一出来这个眼睛就显得特别有神，就这一句话就觉得，哦，原来是 这样， 因为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顾客已经很努力了你那个瞬间抓的也非常到位 对，表情什么神态各方面都挺好，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这块都挺好的，就差点意思。 嗯，对， 有人给你点拨一下，哎，就明白了。 对， 这个是要照很多照片才能够 摸索出来、领悟出来的经验嘛。 嗯，对， 嗯， 还是多拍多练。 嗯 嗯， 哎呀，那他没说那句话的话，这不又得过三五年才能够？ 对，就靠自己摸索得起了。 哦，是， 嗯， 那其实这个师傅还是挺没有保留的， 对， 教您的， 对，特别的没有保留的。 嗯 嗯，就是你不问的时候，他也说，如果我要想照这样一幅照片，这种效果，你的灯位应该怎么摆？他问你， 嗯， 我就摆出来，我说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有时候师傅就过去说那灯应该往哪边转，有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十度五度，就在灯转那么一小的一点的角度，那效果都能不一样。 你们没事的时候会在那个影视里面模拟一下是吗？ 啊，对，就照要同事进屋来坐在那儿 当个模特， 对， 然后你们模拟一下，最后看效果， 对。 这叫什么？业务学习嘛。 对。 哎呀，照这么多照片，你觉得和拍摄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比较能够出好作品的？ 还是聊天的氛围比较轻松一点。本来顾客就紧张，你还让他摆这姿势那姿势， 嗯， 他越来越紧张。 嗯， 这是神态表情方面肯定达不到比较好的效果。 嗯， 有时候一摆完了姿势，一看这个人看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僵不僵硬，就别的姿势他也摆不出来了，那索性就你就自己往那一站，平时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待着，聊着聊着有时候那个先生呢穿着西服裤的直接把手就插裤兜里头了，哎，那时候是最自然的，他可能平时就这么站着，有时候就把手往怀里一插，这时候也是最自然的。 从出生到衰老，从哇哇啼哭到会心一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是记录普通人瞬间的精彩，他们在光影之间感受着时间的力量，在人来人往之中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本期职场帮帮团为您讲述摄影师的故事。 在拍摄前、拍摄中和拍摄后，你都会和顾客聊天啊？ 对， 我想可能你肚子里面也搜集了特别多的这些拍照者的故事 啊、哦。有一对儿是照那个结婚登记的， 嗯， 然后来的时候挺高兴，照着，然后可能女孩就是平时自拍嘛，就是比较多，但是一到影视里，跟那个自拍的角度，尤其是结婚登记是证件类型的。你不可能跟你自拍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他就特别的不满意。然后那先生呢倒是还比较、那个、 配合， 对，说那个其实挺好的了什么的，就在那哄。但是女孩好像越哄越生气，最后这俩人打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过去，因为他照的是普通的那个证件照，然后打起来了，我们就赶紧过去劝架去，说那个这样吧，我们免费让名师给您照一张。 嗯 啊，因为让名师照应该是再加100块钱的，说我们免费给您用名师照，您看看满意不满意，然后给哄好了，站屋里照去了。照完了以后再一看，那女孩可能也是根据前面的已经有心理的那个什么了。嗯，然后一看确实是跟自己自拍的那个不太一样、 嗯、 但是名师照完了以后他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嗯，把这俩一对儿哄好了去登记去了。 去登记了，哎呀要没哄好呢 那 各回各家了。哎呀，这个很悬啊， 嗯， 家庭幸福也啊、跟你们有关系啊。 还有就是小孩儿， 嗯， 小孩一哭一闹，本来周末来照相的人就特别多，再加上小孩，全都是小孩，每个人都再哭一嗓子，那哭一嗓子，这家长也烦躁。 哎呀， 嗯，然后有的那个父亲就比较暴躁，嗯，看着小孩哭就啊给两巴掌， 把这照下来啊。以后小孩长大了你看啊，罪证。 这时候就我们又开始去劝去了、 嗯、 那个小孩嘛毕竟是小孩、 嗯、 他那个活泼呀天真的，说不可能听你大人这么支配，然后就派一人跟小孩玩， 派一个人跟家长安慰， 嗯， 然后都安慰好了，小孩也破涕为笑了，再一照，家长也挺满意， 嗯， 说那个真没想到哭成这样，在家且哄不好呢，就一哭上来最起码得一小时， 嗯， 这个给哄好了还一块照还能乐，说这太不容易了， 小孩受多大委屈又哭又得笑，嗯，有没有一些这个顾客他们的故事，嗯，比如说深深的触动了你？ 嗯，那就是嗯，有一个也是老人和家里人带着一块来的，然后那老人已经坐轮椅了，推着轮椅，嗯，然后这个老人是每一年都要给自己留一张照片，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这么留下来的，然后但是那年来的时候呢真是走不动了，就是下轮椅都很费劲，说那个因为坐我们的凳子你得从轮椅上下来再上我们凳子，这实在是下不来了，嗯，然后老人说能不能就在轮椅上给我照一张，我说行啊，我说您要是同意咱们就照轮椅上的也行，因为跟他们子女沟通的时候就说老人可能快不行了，说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说那个一定您给我们照好了，然后那个但是老人就特别的豁达，然后坐在那儿说还跟我们聊天还逗我们乐，那自己嘎嘎嘎的乐，嗯，那时候是真的挺触动我的，这个老人真的是挺乐观的，然后他为了就是其实也明白老人肯定是为了子女别再担心他，表现出来这么豁达，其实有病痛的人肯定是比较痛苦的。 他是什么病？ 他是癌症。 哦， 嗯，然后其实面黄肌瘦的，也挺，嗯，看着就挺痛苦的， 嗯，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豁达，真的让人特别感动。 你从小孩拍到了老人， 嗯， 啊，也见证了生命从开始到结束，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你怎么来看待摄影和生命和时间和人生的关系呢？ 就是在最美好的时候留下最美好的那一瞬间， 你怎么定义美好的瞬间呢？ 其实不一定是笑容，也不一定，因为这跟我追求的那个作品有故事的照片是一样的，就是只要这张照片一看见这张照片你能想起当时的事，当时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张好的美好的照片，美好的作品。 一张照片能够带来回忆，带来联想， 嗯， 就是一幅好的作品。 对，有一个老太太自己60岁， 嗯， 然后想给自己留一套，然后她可能平时跳舞啊什么的这种服装的特别多，她就带了好几身，得不下10身了， 嗯， 然后让我们给挑了几身，然后她自己照着照着就翩翩起舞。 就跳起来了 啊！就跳起来了。 本来是不动的，是吧？ 啊，对，摆好姿势就不动了。然后我说：“您想想还有没有舞蹈上的什么姿势啊？”然后他就跳跳跳。我说：“停！”我说：“这个姿势先不动呢，就照两张。”然后又自己跳跳跳。我说：“哎，这姿势也特别好，就每个都是跳舞当中的一个姿势留在这儿。” 嗯 嗯，这个印象也挺深的。 他为什么喜欢跳舞呢？ 他可能他原来是学的就学的舞蹈， 嗯， 身材保持的也特别好，都60岁了还特别苗条。那时候跟他聊是一个老年大学的一个舞蹈老师， 嗯， 就是他自己其实干的不是这个舞蹈的这个专业的， 嗯， 就是他退休以后就上老年大学去，然后教那个老年大学里的那些老人去跳舞， 嗯， 他说跟老人在一块儿教他们跳舞特别的快乐。 嗯，觉得你也像一个记者一样，是吧？ 啊，每个人都得先沟通聊啊。 对，就是你拍了这么多的照片，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可能还有他们背后的这个故事和经历哈，嗯啊。你怎么来看这个人活这一辈子，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境遇，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你希望怎么活这一辈子呢？ 就是随时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幸福的，其实是把这个爱好当做工作来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接触的干的这些工作就是你平时喜欢的，所以你也不觉着累， 每天干多少活儿你也不觉得累，你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是我选择这个职业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了。 你身边有朋友原来的同学现在正在干自己不喜欢干的事儿，但是必须干的工作吗？ 有好多呢。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就是我们平时一块儿聚会啊聊天什么的，他们因为都学的是摄影专业嘛，有的是在公司里的做白领了，有的是又搞那个也有搞那个摄像的，但是他说摄像就是在那儿一路就是跟着人走来走去，说没有那种抓拍了一下那种感觉那么好。好多旁边的这个朋友都是没有选择那个自己喜欢的那个做工作。 那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走在你面前想咨询你，有两个工作，一个是我很喜欢但是可能也很累很艰辛，还有一个是我不喜欢但是做起来轻松还能挣点钱，你会做什么样的建议？ 这以自身说教吧，就是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开心比较重要这一辈子。你要是为了挣点钱把自己兴趣爱好全都赔在里头了，我觉得也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实际上把自己的兴趣当成工作也不少挣钱是吧？ 对，干好了就行。 干好了就行啊。 对， 我们聊这么多啊，你自己有没有拍照啊？ 我自己真的是很少拍，就是出去旅游跟家里人也是我给他们拍。 你觉得你左边脸好看还是右边脸好看？ 这基本上我都不自拍，很少自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是喜欢给别人拍，就是在镜子里也看自己哪边脸大哪边脸小。然后其实都是也是一眼大一眼小，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就是还是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嘛，就不用就觉得不用找那么多照片。 你对自己的照相技术更自信反倒对自己长相不自信。 对， 这是为啥呢？ 这还是喜欢给别人照。很少给自己。 那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高级摄影师来给你照你才会满意啊？ 就我师傅给我照就行。 他给你照过吗？ 照过一张，就是现在还摆在我们店里头，因为是有名师的那个展示嘛，就是那张一直用。是一张黑白照片，侧脸的，就把我脸大那边给隐藏下来了。那张照片真的特别满意，因为我照相的时候吧，那个眼神特别不容易捕捉到特别亮的那个那一瞬间，但是那张照片就是眼神又亮，姿势又好，表情也特别自然，就那张是特别满意的一个。 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 行。 也难得有一张你满意的。师傅拍的能说不满意吗？ 对。 谢谢康爱静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照片背后的职业啊，摄影师。你们是记录瞬间的人，那么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是由一个一个的瞬间组成的。可能记录你们瞬间的都在顾客的眼睛里和心里了。谢谢爱静，谢谢你。 好，也谢谢您。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会。 真正的双眼已被世俗掩埋，眼里的纯洁已蒙上了尘埃，长大了的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是无奈，快乐的心情已很少再来，岁月是流水一去不再回来，好怀念童年那个天真的小孩，一个玩具就能乐得开怀，受了委屈流下眼泪就云散雾开，忙碌的人们轻的吻，幸福在哪里？ 在哪里？ 有我高 在哪里？